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凡素 推语，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好，首先要兑现承诺啊，今天下午微博应该我们会给大家第一波惊喜，不也不知道算不算惊喜，反正昨天说了微博过1000粉丝啊，咱们要爆点什么东西。好，如果你还没有关注，继续在新浪微博搜索 3D 画新闻，开微博开了一个礼拜了，还挺热闹的。昨天卢奇源先生的那番关于楼市大跌的这个言论啊，也是引发了不小的这个争议。那欢迎大家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在上面提给我们，也包括每天的选题的这个建议。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就是现在可能稍微有一些些的这个降起来了，这个关注度是讲到山东的一个男青年，应该是叫侯巨森，他呢在文登师范学院上学，在20几号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所谓的约架，是吧？ 对，在校门口被打了。 就但是呢，这个男孩的身份呢就被团系，尤其是山东共青团，包括这个团中央的微博，他们就把他定性为一个爱国青年，说爱国青年呢是遭到了跟他对立的一方的这些所谓的群殴。但是呢，这过程啊，现在有点罗生门的这个意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自己说我是因为在网上发表了一些爱国言论，就遭到呢一个某一个贴吧里面的这些另外一波群友的这个长期的不满，所以呢就是由网络上的这种掐架直接发展到线下的这个掐架。现在呢，根据这个警方的描述，7月24号就是威海市的公安局文登分局对22号发生的这个治安事件，他们进行了查证。现在是说2013年以来，侯某跟梁某、陈某等人经常在网上发表不同言论，进而形成了纷争和谩骂，并且经常在网上互称要和对方见面理论。案发之前呢，梁某、陈某、张某还有一个张某，四个人他们去到文登，梁某呢就同时准备了一些什么作案的工具，一些什么甩棍之类的。案发当天，陈某呢就几次通过 QQ 来约这个侯某见面，侯某呢他也回应了。下午1点多的时候就开始打起来，先是侯某跟其中一个叫陈某的两个人先打，打完之后呢，剩下几个就一起加入这个混战。 他自己说他是一直在被打，没有打，但是后面就是警方的鉴定其实是两个人互打。 反正现在就是这个搞得都晕了，侯某、张某几个人是10天行政拘留，还有孙某呢是行政拘留7天，其中呢还有四个人是因为满了16岁，但是不满18周岁，又是第一次违反这个治安管理，就根据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拘留不执行。好，这个是警方的做法吧。可是呢，山东共青团似乎并不太满意，就是觉得，你们司法人员要勇于担当，坚守公正司法的这个底线，似乎是觉得他们是没有，他们按照他们想象当中的这个处理的方式来对这个所谓的爱国青年进行保护。可能这个事儿在几天前发展的，在网络上炒作的非常厉害。你们看了什么感觉？ 反正有人就在挺这个，说文登警方处理的好，依法秉公办事，不要受这些有的没的乌七八糟的东西干扰。但是后来就有人说，哎，为什么共青团这么挺这个侯巨森？就是因为侯巨森他以前接受过网络文明志愿者相关工作的培训，所以应该是共青团他培养的这一个网络文明志愿者。而且他经常发的那些爱国言论呢，虽然说有很多是爱国的，但是另外一部分你会发现有很多是直接满口带着很多不雅字眼的这种回骂的回帖。当然侯巨森他自己说是别人骂他的，他一开始是完全不会做这些事情，被别人骂的多了也就会了，只是复制粘贴给人回回去。 他本不会骂人，但是被骂着骂着就会骂人了。 是这么个道理。然后所以呢，大家其实对他到底算不算爱国青年有一个非常大的争议，觉得他的行为是爱国吗？就是因为在帖子上偶尔发几句，或者说他的专职工作 口号 对，是这个爱国的，或者说用这种脏话去回骂那些他们所谓的不爱国的青年，这就算是爱国的行为了吗？而且还需要共青团出来给他贴标签说他是爱国青年吗？ 我觉得这里面有好多东西都搅在一起说了。首先就是什么是爱国，就是怎么样的这个行为会界定成为爱国，然后其次呢，这个爱国就算你被界定为爱国了，你是不是就此就具有了一些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这个保护，或者可以得到一些特殊的公共资源来这个对你有所服务呢？这中间有没有联系也是一个问号。那么第三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是爱国青年，然后你又做了一些，因为刚才我听了这个文登警方已经很明确的说这是一个治安事件， 对， 就算你是爱国青年，你是人大代表，你是政协委员，你做了一些违反治安违反法律的事，那难道你就被宽大处理或者特殊处理吗？这些都是一层一层都是一个问号要解开的。 想起这么一个事儿，在应该是几年前反日游行的时候，不是当时很多人砸那种什么日系的车吗？ 对， 当时呢就有一个叫蔡阳的一个年轻人，21岁，后来呢也是查过他的身份，他是这个泥瓦工，就被警方抓起来了嘛。他呢有一个二姐叫做玉凤，在电话里面对他弟弟的这个行为就非常的气愤，他说你去砸人家车，正常人都觉得你要赔偿，我们家负担不起，跟你说弟弟。结果呢这个小孩他反倒是反击他姐姐，他说这是爱国行为，我鄙视你，他反倒鄙视他姐姐。 对，我觉得这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他这个爱国行为已经上升到去损坏别人的财物了，这个肯定是违法的。 我觉得春雨这句话很成问题，首先根本就不是爱国行为。 所以什么叫做爱国行为？ 他这个所谓的爱国行为， 所谓的爱国行为， 你要加所谓的，对， 就是说你看在现在吧，就很多时候你可以不用分青红皂白，你像这个共青团中央这种团系的这种抱团的，你就觉得 团系是共青团的意思，不是抱团的意思。 这种你像什么浙江团委啊，还有什么团中央啊，都置顶好多天的微博，连续在那儿猛烈的火鸡 团系的微博， 哎，你就觉得很可怕。他们都已经不用管是非了，是吧？就只要政治正确都行。你还后来 等一下，这是叫政治正确吗？ 爱国当然 是 政治正确了，对他们来说，问题在于你们如果真的是想捧这些所谓的优秀的爱国青年，但拜托你也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青年，自己劣迹斑斑好不好？就你如果真的是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战略的话，你拜托你也是稍微的掂量掂量，你稍微选几个好的苗子，是吧？你这在舆论场上没有，不用让大家一看就立马能看出来到处是破绽的。我觉得这个团系的话，如果真的是他们有刻意的想去维持的话，这太蠢了。 你也可以理解，当年这个那个宣传部广电局都已经打了眼了，捧了这个花某某和周某某上来，你想中央的人尚且如此，何况是地方呢？ 哎，你看啊，我觉得这个《环球时报》有的时候真的是说出来了实话，他说啊。互联网上一些共青团公号迅速表达支持爱国青年，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你看，首先，它这是一种情绪， 安抚性的 情绪啊，这是情绪，不代表他们说的就是事实或者道理。 嗯。 然后这句就点明了实质了，说各地共青团官微的实际操作者都是很年轻的人，官微的发声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那个年轻人的个人反应。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我信他一半，或者我因为这一半我反而有点同情他，甚至原谅他一半，说都是年轻人在打理， 小孩在动的， 完全不知道现在网络上的舆论的这个水到底会有多深，或者说你发出来一条微博之后会被外界怎么样去解读，之后引起什么样的发酵，甚至外媒都说，哎，你看这个现在的中国的这个团系，他们到底是在搞些什么名堂，就各种阴谋论都来了，是吧？ 对，而且你看环球时报说完这句话，你马上就想到说，哎，环球时报发声说共青团的这些东西他们都不具有权威性，都可能是年轻人的个人心理想法，以后谁还会信共青团这些东西呢？这一下子就把共青团这一个系统给打倒 了。你也可以给它看成是解套，这是一种包装过的精心过的就是临时公干的这种说法， 是吧？ 就说这些东西 不用负责任， 这东西 不代表共青团的这个意思，而是呢，当天操作这个值班的小编是个年轻小孩， 不用负责任， 不是不负责任，就是说我们以后会对他多加以管教，对我们这个官微发出的微博会进行过滤。之前不是也出现很多这种问题吗？ 上次 是 湖北日报的 那个，还有那个小孩，就是说枪毙人贩子那个转那个，说那也是小编当时的这个一天的情绪激动， 请大家继续支持我好吗，麦克？ 对， 是吧？ 可是说实话，我真的不信。你像咱们说实话实说啊，就是在国内舆论审查这么严格，你像这个网络上这么些东西都在被管控，而且你发个东西，尤其是代表官方出声的，你要经过层层审查。像微博这种，本身就代表官方发声的窗口，然后竟然没有人审查，一个年轻人他就完全能凭自己的喜好把自己想要说的话发出来，那岂不是整个咱们代表政府的这些官微的系统都乱了吗？所以我就有点不太信。 事实上，你看到的就是一片乱糟糟啊，这事实啊，对不对？ 哎，所以呢，哈，这个事儿发展到后来，你可能很容易定性，最后你把他们的斗殴的这两方的身份。都是大学生， 还有高中生， 还有高中生，就是二 B 对二 B 嘛，就是也没什么好争议的，事实很清楚。 约架这个东西也是由来已久的嘛，对吧？最早的是那个谁，朝阳公园，朝阳区是一个很这个 老人， 不是老人，是很厉害的雷军红和那个周鸿祎，他们两个人第一次就是在朝阳公园约架的，这是约架这个词在网络上，在二十一世纪第一次重新又出现的第一幕。 哦，这样啊， 对，然后因为在早之前，这北京还有这个全国各地的这种小混混们打架，一言不合为了争女朋友，或者是这个走廊上互相憋一眼不爽了，都会约架，说这下了学或者下了班，我们哪儿哪儿公园见，门口见，大家各带一帮人去咣咣咣打一架，或者单挑，或者是群殴，约架是由来已久的。 哎，但是你虽然说约架由来已久，但是现在动不动就以你爱不爱国，你是不是汉奸为由， 以爱国，而且是网络上的这种到底爱不爱国的这个立场为由去约架。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网络是虚假的，你在网络上说的话不一定代表真实言论。虽然这个侯同学他网络上满口都是脏话，但是我们相信他可能现实生活中其实并不会说这些话的，而且那一段长的脏话你也没有办法几秒钟之内说出来，太拗口了。 所以哈，就是现在说你尽管整个事实看上去也没什么可争议的，都双方都有错，那 各打五十大板吗？ 对啊，就是什么爱国汉奸啊这些， 我觉得也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就是老老实实的根据警方说的，你违反治安刑事这个治安事件，谁是受害者，谁先动手，谁拿了这个器械了，这些东西，然后按情去这个该处罚处罚，该拘留拘留，这不是就很简单的一件事？ 对啊，就本来事实是非常简单，但是有人能够从中看出很复杂的一面，就说现在这种凡事都意识形态化呀，好像要搞这个阶级斗争啊，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你是故意去挑动这些情绪的话，这背后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阴谋，或者说为什么年轻人这么容易被挑动？那像侯同学这类的同学，他们还有多少？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有的时候你觉得有点人格分裂这么一些举动哈，这些都是觉得可以从一个简单的事情折射出一些比较复杂的社会撕裂的某一些的这现实。那我们也今天还要听几位这个时评人的观点，我们先来听听张老师怎么看的吧。张立凡先生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啊，我们非常喜欢听他对这些事情的这种时事性的评论。那他首先要跟我们阐释的是他理解的到底什么是爱国，那现在被打的人他算不算一种爱国？ 这个爱国就是爱自己的国家，那这个现在因为咱们是一党执政了，这个共产党是永远的执政党，那共产党永远管着中国，那就是说那意思就是说你爱中国就必须爱中共，这个跟过去就是说那个王朝时代说爱国忠君爱国，那现在呢变一下就叫中党爱国就可以了，基本上就是这个过去是军国不分，现在是党国不分，这个就是中国的特色，这是咱们中国特色的这个一种爱国。我查了一下，这个人好像很粗鄙， 满口的这个，看看他的帖子，满口的生殖器，啊，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五毛出现低龄化的现象，而且出现这种痞子化，这个流氓化这种情况，这个很值得关注。就是说这个五毛，五毛也有高级的，我也认识不少高级五毛啊，谈吐很斯文，然后也能写点文章，有时候也能有点沟通，有点交流。本来我对五毛没有任何成见，就是说我觉得那个他们都是为了谋生，所以我不认为他有这个只是单纯从吃饭，从这个谋生的观点，我觉得没什么关系。但是呢，现在可能五毛如果变成一种组织化的东西，那这个中共可就要注意了，因为这个中共最怕的就是叫做非组织政治活动。 嗯， 你看这个周永康啊，什么令计划呀、啊，什么周本顺呢、啊，他们可能都有这种问题，所以这五毛真的要成了一个党，这事儿还挺麻烦。而且呢，这五毛党好像还不止一个，还分属不同的主子，这个情况我觉得也是值得玩味。 嗯， 所以你说他是爱国青年，我不知道他怎么个爱法。这个反正这种，我觉得更多的他们就是因为要点小钱花，年轻人这个缺银子。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基本出发点也没什么，然后就是他自己素质比较低，这个实际上也这个有损官养的这个五毛党的形象，所以最后今后可能招募五毛啊，最好还是要有这个要有一些文明方面的用语的培训，哎，这个我经常说，我说你们这些五毛真的这个水准很差。如果我去给你们讲讲课，可能那个将来玩起来，哪怕你们跟我玩的话，也都还是这个能玩出点水准来。现在这个五毛真的不行，这个太有损这个党国形象了。 哎，张老师这话都说出来了，要玩最好还是先我给你培训是吧？我也想培训一个水平高点的对手。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不管是这是出于谁任何一个目的，你都要看清一下当代网络的形势。这个形势是你在找这些满口这个污言秽语的这种漫大街的小混混，你是不可能引起任何，第一没有向心力吸引力，第二也不招人喜欢，第三也不能够引起任何的这个关注。你只不过是，我觉得能理解，就是说有时候你要向上级交代我吸引了多少多少所谓的什么志愿者，然后就点人头呗，按人头给钱呗，然后我这哗啦啦召集了几千人，然后就可以管这个长官领军饷了，吃空饷的那种感觉了。但你想想这些年轻人，当你把他聚集起来的时候，他们可不是说你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当他们像他自我感觉会好像我有一个团体感集体感在里面的，当一旦发生什么事的时候，那就真的是一呼百应的。还有我觉得也应该现在马上吸取教训，就是为什么 ISIS 它会吸引那么多年轻人去加入，有时候因为这带成年人或者说比较头脑有这个理性的人，他会觉得这明明就是一个暴力组织，一个反人类的组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年轻人抛开家抛开学业跑去千里迢迢跑去，有女生千里迢迢跑过去，为什么？你不能一句话说这帮人脑子进水了，完了不行，你要好好深入一下这个背后，因为这些年轻人可能在社会上他没有一个感，没有一个容纳感，然后被排挤到边缘，然后贫穷或者失业或者是不受这个主流的欢迎，那有这么一帮人能够欢迎他，给他们一种自我存在感，然后吸引他们去，那不管是干什么杀人放火他们也都跟着走。 哎，这个事儿啊，我有这么一个联想，就是说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你看我也看了这个有一个叫大众网的，是你们山东的一个新闻的网站， 对， 他呢就 专访了侯吉森， 对，专访了这个侯同学，访问完之后说这个事儿对你有什么影响吗？他说，这觉得吧，有一些原来我们是一块儿的这些群友，他们都退出了 ， 都觉得好像人身安全我都不能保证，他说其实我就是有些失望的，你想从一个组织者的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哈，你如果真的是 有组织的发动的话，你最后让这些可能是理想的这些你的忠实的粉丝最后有这么一个下场也说不大过去。如果没有哈，咱纯粹是瞎想，如果人家是自干舞，他最后弄的这么一个结局，他也是不好的。我看到这个在08年的时候是美国爱德华大学有俩教授，一个叫唐方文，一个叫做本杰明达尔，他们呢就专门是分析了就中国人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和他的社会特征。他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吧，他说从收入的高低角度来看，收入越低的受访者民族主义意识就越强。如果从学历上来看呢，民族主义意识越强的受访者的学历主要是小学和中学，那民族主义意识最弱的又是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没受过教育，一个呢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你看啊，现在的这种网络上的这种五毛，就情绪非常激烈的所谓的五毛，我看多半是文化层次并不高的，是不是 又回到了那个让大家都躺枪的那个社科院的报告？ 对，就是网民， 这微博用户，不是网民，是 微博 用户的90%几都是月收入不足几千的， 是吧？ 对， 就是你本身，而且他还分析说，你从这个社会主流的这种层次来看，他们是相对来说是属于边缘的。甚至说你 在社会上，他们的声音没有第一，他们没有发声的渠道；第二，他们的声音也不会被倾听。 当然，他这个研究是08年，他是访了3000多个中国人，他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你现在7年过去了哈，说实话，他有没有发生变化难说。但你从现在这些网络上的发言质量来看，你确实感觉在街上，他把那个身份一查，你确实觉得这些人水准不高。 但我觉得你也不能完全就是好像一股脑的推给，就是说只有低收入的人或者是低学历的人才去上网。我觉得这是就是才在微博上说话，这也 就说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特别强烈的话。 为什么这些民族主义情绪特别强？你能看到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理性的声音带给你其他言论的声音被屏蔽掉了，被删掉了。就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这个舆论生态系统，它是一个被剪切过，被阉割过，被剪切过的。你给你这种错觉，就是说好像现在网上充斥这些人，其实不是的。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像环时的这种帖子，我们进来以后说我是看评论的，然后看到评论我就放心了。这句话什么意思？说原来还是有懂事儿的、明白道理的人在下面做评论的。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有人不是说这是定点清除嘛，其实对方去打人的那些是什么美帝带路党。但是我就在想说，你首先你清除的这个人他实在水平太低了，你要定点清除你也清除点高水平的人，然后呢来清除的这些人他也这个水平太低了，直接用我这个暴力来行使。当然也有网上有证据说，哎，有人给了他们500块钱啊或者什么的那种截图，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如果你仔细去推敲一下这个逻辑，你说如果说啊，假设你是一个美国的想要发展的下线的美分党，但是如果说美国看到啊你的水平也就是这么低，满口生殖器，我觉得人家可能也不屑于去真的把它故作是美分党。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好多时候都在臆想说，这是不是背后有国外的恶势力介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想的有点太天方夜谭了。 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呢继续来听张老师的解读。今天呢等一会儿还有一位也是很资深的一位视频员，他是宋志彪先生，是公众号旧闻评论的创始人，他过去呢是南方系的一位评论员，我们等会儿也来听听他的这个解读。三天话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我们继续来听张立凡先生对这个事件的分析。 首先这个就是一个叫做政治正确，一个叫做依法治国，就这两个东西这个强人家了。所以以往吧一直是政治正确摆在第一的， 但是后来这个习主席提倡这个依法治国啊， 嗯， 那么现在呢，这个这两边就各自都有自己的理了啊。那边呢就说我这个五毛同志是一个爱国青年，所以呢，这个他的政治上是正确的， 嗯， 甭管他有什么事儿，他办了什么事儿，只要他的出发点是爱国，是政治正确，那就不应该处理他。但是你说这个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呢，你这就是一治安事件嘛，是一个治安案件，那你警察不处理，这个从这个依法治国又说不通。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困境，这个困境也是自己造成的，因为这个讲政治正确这一套呢是以往一直在讲的， 嗯， 然后呢，这个讲依法治国啊，也是这个现在领导人在讲的，所以呢就各执一端，自己跟自己打上架了。而且我最注意到就是好像这个新华网、人民网都转了一篇这个评论，就《新京报》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呢是说这个，就是说文登约架，法律不会看人下菜碟儿，啊。然后这个转了以后呢，这个很多的这个爱国五毛啊，就甚至开始攻击这个人民网和这个新华网。所以这事儿呢，我感觉有点像这个大清末年这个义和团， 嗯， 义和团按说也都是一些爱国青年啊，或者还有爱国中年、爱国老年的、爱国妇女都有。 嗯、 然后呢，这个本来呢，朝廷是想利用他们去反西方，啊，去杀洋鬼子， 嗯。 但是呢，这帮这个全民呢，也不是那么好控制的。他们自己成了气候以后，就不大听招呼了。所以呢，这个为非作歹的事儿也常有。这个就叫，先是叫扶清灭洋，后来呢，跟朝廷闹翻脸了，就来一个这个扫清灭洋，啊，这个呢，就是实际上是当年爱国五毛的一个转型，就是哎。由听招呼被朝廷豢养、被朝廷利用，变成了还反过来这个来咬朝廷了。所以，但是这个困境是怎么回事？这困境是朝廷自己造成的。所以这也很巧，这个当时啊，最不买这个义和团账的是什么人呢？是这个山东巡抚袁世凯，他就杀了好些义和团，就说这帮人就是乱民。如今呢倒是也挺有意思，这样的这个历史啊又在山东的文登又重演了一回，当然没有那么厉害，没有杀谁，没有剁谁，但是呢起码是依法处置。 不知道现在网络上哈、非常复杂，现在甚至你觉得有人去搅浑水，这也很难说。总之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可是我们现在从警方他认定的这样一份通报来说，事实都非常清楚，道理明眼人也一眼就看得出来。但这背后为什么原本一个简单的事情，它可以让人有这么多复杂甚至是阴谋论的理解哈、这恐怕是大问题。继续来听张老师的解读。 当然，你要从背景上分析，现在就是。可能从这个体制内的派系啊，互相有一些个谁不服谁。那一般来讲，我们知道这个五毛这个系统啊，它其实也不是统一归口的，就是各系统都有自己的五毛。 嗯， 你比如宣传口有自己的五毛啊，那这个当年这个还在当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现在是做这个。外宣办那个主任的这位同志啊， 嗯， 他就讲过，北京市这个宣传口的编制有200万人，就是说他们总人数有200万人，在编的正式的是6万人，那也就是说那190多万其实都是五毛， 嗯 啊，所以这五毛这个系统相当庞大，就是说你要说全国。现在第一大党可能是这个，据说是这个股民是第一大党， 中共是第二大党，然后第三大党可能就是五毛了啊。当然这个还有一部分五毛呢，它不归这个宣传口，它归这个归这个团系统。这个呢一般都是低龄化的五毛，所以现在五毛出现低龄化的现象，很多学生这个挣点零花钱也去当五毛。 嗯， 然后呢这个大家都在拥兵自重啊，反正现在就是这么一种纷乱的局面吧，就是这个有枪毙草头王，我的人多还是你的人多。那这次呢看出来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其实你看这个团系统的五毛们去掐这个新华网和人民网，那是人民网和新华网可是这个宣传口的这个媒体啊，所以现在变成这个内战，这个情况是比较好玩的，就是说哎，这个大水冲了龙王庙了。 嗯。 但是这中间呢确实有这种乱象，就是在咱们在北戴河会议即将或者已经召开或者即将召开，然后很快又要开五中全会，又要这个有对十九大的人事，对于近期的一些能发生的人事变动可能出现了很多的躁动，那么各派系都在这个拥兵自重啊，都在扩充自己的力量，那在显示自己的力量。所以我觉得你要是把它放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上看，就是现在可能这个各个系统都有点不听招呼，而且呢都有点在自我扩张啊，这个是一种乱象。那这个乱象就看这个中央，我估计现在中央也顾不上这些事儿。 嗯， 所以呢这最近你看这个乱七八糟的事儿特别多。这个可能我不知道啊，开完这个会是不是这个尘埃暂时落定，这些事儿就慢慢的会消停。但总体上来看，这个现在这个状况这种乱象都是因为这个政局啊这个还没有这个完全尘埃落定，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个呢也是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本来养着五毛这就是替自己用的，最后呢变成了各派系都有五毛，然后都替自己都变成自己的实力了，这个情况反正是比较好玩。所以我前两天还看见一个说法，就是这网微博上有一个说法，有一个据说是美国网民啊，他说美国是没有五毛或者自干五的。 嗯， 首先美国法律禁止政府雇佣网评员，从来就，而且没有自干五，则是因为美国政府本身就没有统一的声音，你想自干都捂不起来，根本无法操作。 嗯， 相应的美国也没有公知。没有人因为针砭时弊而被认为是在推墙，批判是希望社会变好，而不是希望国家完蛋。美国人人都明白这浅显的道理，所以我觉得现在就应该是反思一下，就是弄了这么多五毛，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银子，然后本来是为了维护政权，现在变成给自己添乱，这种情况是不是还应该再继续下去，还是呢你需要调整。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现在当局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就这个战略战术啊，是不是现在到了该反思的时候？因为在如果对于一帮他管你什么爱国不爱国，管你什么五毛不五毛，我就是一个普通网民，我不会想那么多什么各种这意识那意识的，我就纯粹上网看你们怎么掐架，我都觉得乌烟瘴气。现在这网络是吧？ 是。 你也看到，为什么警方出来，他们完全这次你至少挑不出来警方有什么毛病吧？秉公执法，你反而被什么浙江团省委的这些官微在那儿冷嘲热讽，好吧，结果那个威海的警方，他呢应该是文登警方的上司嘛，说依法处理违法，就一定要坚信，即使他说我们为这个国家的团结和谐付出多少努力，为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流过多少汗水， 中国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克服各种困难，应对这些挑战，这些我们要靠我们，靠我们大家共同奋斗。他这个像是说我对这些官微是不示弱是吧？我是很坚信的，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我也觉得我做的是对的。好，但这句微博吧，他没过多久他自己都删了。 对，是的， 所以 我估计还是有政治压力， 是吧？所以不知道哈，这都是一切都是揣测。 这个你说到删微博，嗯，我觉得这个行为其实是非常不好的。包括那个这个新浪以前做的，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当一个微博被证明是谣言的时候，他， 嗯， 不是把它删除，他是打一个叉，说这个已经被证实是谣言了， 嗯，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很清楚的告诉你他最开始是怎么样的，然后辟谣的人是谁，然后这个辟谣的线索在哪。现在这个功能也不知道为什么无声无息的就没有了。然后如果一个东西被设成谣言的话，他就告诉你此帖已被删除，或者此帖已经被判为什么谣言被删除， 嗯， 但是你不能够让人家有一个来龙去脉，不能好好的告诉人家吗？你不能留下一份档案，然后告诉人家说为什么是谣言吗？ 对，但是现在他是想说我自己删除这些档案，可是呢你要知道网络是有记忆的，你删了还可能被别人截屏呢， 嗯， 是吧？ 对对， 截了屏之后再一比着，哎，这是不是说明你们 这行为就更尴尬。 对啊，更让人揣测这背后到底是迫于什么样的压力，或者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把这个删了。那所以呢，这时候另外一方哈，必须得去好好研究它，就是这所谓的团派，就这种什么抱团作战的团系，团中央到地方各个团委。那我们印象当中聊过几次，就跟团中央他的现在整个的做法是有关联的。一个是大学生网络志愿者专系统聊过一次，还有一次是加多宝那广告事件是吧？拿 作业本烧烤事件， 对，拿这个革命烈士去开玩笑的这个事儿，也是看到团系的是集体出动。所以这个时候你又会哎，到底这个团系， 但你又摸不清他的动向，他什么话题他会出现，什么话题他是不出现的， 反正但凡是跟爱国有关，跟我们这种革命心理有关，是有这种。 花木兰不算，花木兰他不管。 哎，还真没。 对呀， 啊，可能花木兰其他声音太大了，团系没有力拔头筹， 嗯。 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呢。 花木兰不是团员也。 宋志彪先生他要跟我们分析说，为什么团中在这个时候集中发力啊？三句话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我们马上呢就要听到宋志彪先生的评论。他呢从前在南方都市报当评论员，那现在呢是一位自由的撰稿者，在微信上经常会发一些长的文章，旧文评论是他创立的。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样看待团中央和团系这一系列官微的这种发生的行为。 共青团中央或者说他们的那些人说什么，或者说对爱国做一个自己理解的阐释，我觉得都不是特别重要。 嗯， 爱国这个事情除了他们理解的那样，可能还有别人理解的那样，这个可能不是主要的一个问题。怎么爱国，或者说爱国的一个具体的内涵是什么，每个人有自己看法。关键就是说在具体的这个事件当中的话，他把一个治安的一个案件想朝政治化的一个方向去引导，其实这个才是一个能够反映问题的一个角度。共青团系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时候做出这样的一个引导，做舆论上的一个操作？一个猜测可能说他们是想撇清跟竞技化的这样一个关系，另外一个的话可能就是说他还是想在这个舆论场中，尤其是在这个社交媒体场域当中，他通过制造这个具体的这样一个舆论事件来体现一种存在。从这几年的爱国这样一个事情在舆论场中的一个体现来看的话，他基本上都是有目的的。当然我这样想可能是，我也在想我这个想法是不是阴谋论， 可以对照2012年的那种抗日游行来看的话，其实然后再回头看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一个空穴来风的一个推测吧。你很难找到它的系统内部的这样一个证据去证明这样一个判断。 嗯， 但是它既然是以这种政治操作的一个手段来公开的话，那么通过观察他在公共场合中的这样一个操作的一个手段，其实是可以反推出他的这样一个目的来的。即使说现在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证明他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推断，但是从这个像这种共青团的一个行事逻辑，甚至像这种文宣系统的一个宣传逻辑的话，形式逻辑的话，应该说是有几分这样一个道理的吧。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大陆的这样一个舆论场里面的这样一个势力在发生一个剧烈的一个变动，所以说也不排除就是说有些原来强势的一个文宣部门现在变得弱势，然后希望在一个变动的一个权力的一个分配当中重新占据某种优势，其实这个是没办法排除的，我觉得也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常态。所以说我觉得纠缠在具体怎么爱国，爱国是什么这个方面的话，其实会容易失焦，反而是要集中在为什么是共青团，为什么是那些网络的一些所谓的五毛党，就是这些陈旧的五毛党其实原来是已经是被抛弃的，现在又重新返回过来，想要在这个舆论空间里面占领一席之地，我觉得这是一个舆论操纵上面的一个现象，而不是一个就是说怎么爱国的一个现象，可能这样理解的话更容易领会，或者说对这个现实会有一个真实的一个观察。 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是不是就是因为像这次被打的这个侯同学，他本身就是接受过组织培训过的，我们贴个标签就是五毛，然后呢因为他从事了五毛这个工作，所以为了不让这些广大的五毛们寒心，所以培训他的这个机构，也就是共青团这个体系，他就必须站出来为他背书。 这个也是一个理解的一个角度，但是他这个推断如果要成立的话，其实要取决于这样一个前提吧，就是说像共青团为他所培养出来的这种网评员背书，第一个是要考虑时机恰不恰当，第二个是要看值不值得这样做，所以你说的这样一个推测的话是有可能存在，就是说不一定就是说这个人值得，但是也许为他背书是一个恰当的时机，所以说在这种时机和这个作用上面可能会有一个衡量，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判断的一个角度。但是就是说如果一个系统来为一个人来进行背书的话，那么这里面就存在着很大的一个操作空间，就是说他把这个事情拔高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质，现在已经拔高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性质，当然我不觉得这种拔高是很稳固的啊，我认为是非常脆弱的。另外一个就是说还要看就是说这个事情它能够演绎到什么程度，从现在来看的话，如果威海方面的话不做响应，我觉得这个操作的话不会持续很久，那么这样一个就是利用背书来扩大团系的这样一个影响的一个设计的话，就是很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实现的。团系其实实际上在整个党务系统当中，它从来都是一个不是非常强的一个部门，这个从延安到现在都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当时前几年比如说有人认为团派是干部的一个升迁的一个渠道，但是在这两年来看的话，这个晋升的一个模式可能是受到了一个压制和削弱的，这是一个总体的背景。另外一个就是说他通过把这个案件进行一个政治的定性，通过来打政治牌来试图对地方的一个警局或者说政府来施压的话，这种是他的一个惯常的一个手段，就是说通过这个政治正确来压人， 但是在这个具体当中呢，就是因为这个治安的案件的定性实际上是很早就确定了，那么对于这个地方来说的话，他只要秉持这个事实的话，那么一个不那么强势的一个部门以政治借口来施加压力的话，其实是很难奏效的。另外来说的话，你比如说如果他把这种政治的这个标签贴到这个地方政府的时候，地方政府其实是可以，实际上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党务系统来进行反击的，只要是地方愿意这么做。所以说共青团把这种政治标签贴到政府上面，与说把这种政治标签贴到一般的单位或者说个人身上，他那种压力的话会小很多，这也就是说他没办法奏效的一个原理。 哎，宋志彪他也是他个人的一套分析方法哈，听上去感觉就是团系有点不自量力。 我觉得像是这样，打个比喻，比如说这个侯同学是个小鸡，团系是个老母鸡，这个警方呢就是鹰，但是呢这个鹰太小，可是他还是可以不理这个老母鸡，谁让他只是老母鸡呢？ 我你是不是 翻译一阵白眼？ 不是，我没有，我在想说，我觉得纠缠在这个团系是不是在里面有炒作，我觉得这个方向其实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我们不能够确定，他也自己也说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这件事。我觉得更如果说真的是对大家网友有积极性有建设性的讨论，我觉得就应该讨论，假设现在当时的双方所有都是个人的行为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来判断这件事，就是我们应不应该把这种个体的这种网上约架行为，首先他不应该跟爱国联系在一起， 不应该跟政治联系在一起， 应该政治联系在一起， 尽管他可能是由政治发源的， 对，然后也不是政治，反正就是一种个人的政所谓的政治立场，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支持警方依法办事，该怎样就怎样， 对 对，也不要把警方的这个行为上升到我是到底是，我觉得张老师也是严重了，什么我处理一个治安案件就变成依法治国什么什么的，就是法律维护这个社会，对，维护社会，这个法律就是公安局就是一个执法者嘛，对不对？我觉得法律是怎样规定的，我就按这个法律去执行就可以了。 但是有的时候压力大了，他好像也是在这个法律的执行的范围之内，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可以怎么去定性这个案件的。 但是呢，对于一般人来说哈，就像我刚才讲的，有的人他没有这么多的政治意识，或者我也 不 希望凡事都是想讲政治。我首先我就看事实，如果下回是我被这么揍了，或者你现在关键是也没有证据，他们到底是不是因为什么爱国言论，还是说他爱国言论加在别的私货，最后就得罪人被人揍了，是吧？你就是对于一个普通人来， 不管是不是因为爱国言论，你只要是发生揍人的事情， 对， 你 就是揍了人， 一样处理， 你就是被打了，就是打架事件、治安事件，你换了谁，他都会首先我要看事实，其次跟政治。 因为这里有一个很危险的推论，就是什么呢？今天是爱国，明天一帮人把你打了，说你是汉奸。如果认定你是汉奸，那你就应该挨打吗？ 是啊， 但是现在他们反过来就是爱国的这些人就是指责他们那些打人的是汉奸啊， 所以这样做是错的呀，本来就是这样做就是错的。 首先就是说爱国汉奸没有任何一个权威机构定义，再一个你说你是爱国，我说我不是，我 另外 你说你不爱国，我说我并没有， 一边即便你的确做了一些汉奸事或者是怎样的这个出卖国家事，也应该由法律来制裁你， 除非说你是侵犯了某人的什么财产，或者说你触犯哪条法律，并不是说因为我有不同意见，那不是因言获罪吗？ 对啊。 好，那我们再来听张立凡老师他怎么看共青团啊，当然这是一个又绕回去了，共青团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 这个共青团这个组织呢，现在实际上就是变成一个原来啊，这个中共他搞这个共青团，他主要是为了培养干部，然后呢一步步从中哎这个选优，然后一步步往上这个提拔，但现在呢好像变成一个选劣机制。就是能够被他们看上眼的，就是什么周小平、什么花千芳、什么这样的，哎，现在所以现在呢，经常闹笑话，就说明呢，这个一个是五毛低龄化，而且呢是低素质化。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那首先是共青团自己的素质有问题了，所以才会这个一代不如一代，那所以你以往说这个啊，说共青团它是一个培养这个体制内精英 好像是这么一个。但是整体上来讲，现在因为都是一种任人唯亲，然后这么一种体制，就是说你听话的我就，或者你听招呼的我就用你，哎，那其实这个选已经不是一个传统上的说选贤与能的这个标准已经没有了，他选的都是这么一个就是选劣体制变成一个，所以呢，这个出现五毛低龄化，然后低素质化、低智商化。那我几年前我就讲过，我说中国已经进入低智商社会，所以呢，首先是低智商官场。所以你看这个王林这种人啊，哎，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就王林这么一个妖孽，他能够行走宫廷，那你就可想而知，这宫廷里都是什么人呢？ 嗯， 就这些高官，他们本身的素质，居然能被王林这么一个变魔术、变杂耍的给忽悠了，而且这个忽悠成这个样子，说明他们的水准也不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治国就很危险了。嗯，这些江湖骗子都能够忽悠我们的官员，而且忽悠高级官员，那你说这个整个这官场的智商是不是也很成问题啊？所以你说你所看到的这个五毛的这个低智商和低龄的现象，其实它反映的是这个体制本身的，就是它这个你要提高这个执政能力，你首先得提高执政的智力吧。现在主要问题是智力不行，这没办法。 我觉得吧，有的时候可能还跟这种到底是什么人来去负责看管或者负责打理形象的问题的人直接相关，就是说他可能管宣传的人智力不行，但你也不能说所有体制里边的整体的水平， 但你要想想 多差， 宣传代表什么？代表你这个整体的形象， 就相当于一个公司的公关部的人不行。 但如果你要是选公关部，决定公关部的人，这个人都选不出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有头脑的人来处理来代理这个公关部的话，那是不是说明整体上智商确实不行？ 对，就说这个公司的至少是管理是有问题嘛？为什么你就选不出一帮比较厉害的公关部的人呢？是吧？或者说你的公关的策略可能是有问题的。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有团中央的人听了咱们这节目，那我觉得管微博的这整个一批人都应该被开除了。 哎呀，但是也不知道是真不行还是装不行。是吧？还是说背后有其他的？好了，不阴谋论了，阴谋论也没什么价值啊！大家全当消遣听听，这都是不同的意见哈。你不见得说你就以全部认同他们，但至少给大家多一些的不同路径的分析。 但是我觉得把这个事儿你抛开背后，有一个特别可怕的现实状况，可能将来我们就要面对的，就是网络暴力变成了现实中的暴力。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可怕的。比如说今天樊素我在网上说了一句，哎， 我绝对不会去应什么约架的，是吧？我觉得这几个人都是作死的。 但是你看 你约了你就得去应吗？你为什么却要去答应 他们是找着上门的。你想他一开始其实还去过他们家， 报警啊？为什么不报警呢？你说我看了他那个 QQ 空间，说他女朋友也被这帮政见不合的人去翻出来，然后不同的不断骚扰。 不光他女朋 友，你不能去找正当的途径去解决， 连他身边的同学都是他的手机已经被打爆了，就是因为他不肯把自己的手机号透露给他们，所以我觉得对吧，报警这个事儿，他的这个户籍信息也被警方泄露出来。现在就是这一点被这个团派抓着说，你看你们为什么只处理这个治安事件，不处理之前他的户籍信息啊，各种东西被骚扰。但是我又想说，为什么他之前不报警呢？他连报警的这个能力都没有吗？那这个五毛确实得考虑一下自己的智商问题了。 好了，这个事实还是相当的清楚，那道理也都摆在面前，只是呢以后还会不会发生类似的事儿？那这次被咱们批评的几方啊，能不能吸取一些教训，这个呢要以观后效。非常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拜拜。应该后面都不搭理他了。